绘画。 您是从巴黎来吗？ 对。 您是法国人吧？ 不，我是英国人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罗伯特。 您今年多大岁数？ 29岁。 您在哪儿工作？ 在巴黎图书馆工作。 您会不会说汉语？ 会一点儿，说得不太好。 我说汉语，您懂吗？ 请您慢一点说。 您正在学习汉语吗？ 对，请您多多帮助。 不客气。